多一只青蛙，蓝舞粉红霞，采竹回家，悠悠风来，买一地桑麻，一身袈裟，把相思放下。十里桃花，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，挽进头发，檀香拂过，玉镯弄轻纱，空留一盏雅色的清茶。